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正在播出，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登格拉斯向那个失恋的情人走近的时候，含有深意地对他看了一眼。夫人此时脸色苍白，带着茫然的神情，慢慢地跟在那一对幸福的人的后面，而前面那一对满心欢喜的人却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有他这样一个人跟在后面。他的脸上偶尔会突然涨得通红，神经质地抽搐一下，用一种焦急不安的凝视向马赛的方向瞥了一眼，好像在期待着某种惊人的大事要发生似的。登迪斯的衣着虽很合适，却也很简单，他穿着一套半似军服半似便服的商船船员的制服，他那漂亮的脸上闪耀着喜悦和幸福的光芒，显得更加好看了。梅西迪斯可爱的像塞浦路斯或凯奥斯的希腊美女一样，他睁大着一对明亮发光像乌玉似的眼睛，张开他那珊瑚似的嘴唇，用阿尔夫女和安达卢西亚妇女那种自由自在的步伐走着。假如她是一个城市里的姑娘，她一定会把她的喜悦掩饰起来，或至少垂下他那浓密的睫毛，以掩饰他那一对水汪汪的热情的眼睛。但梅西迪斯只是微笑着左右顾盼，好像在说， 假如你们是我的朋友，那么和我一起高兴吧，因为我的确是非常快乐呢。 当结婚的行列进入李瑟夫酒家的视线以内时，莫莱尔先生就迎上前来，后面跟随着早已聚集在那儿的士兵和水手，他们已从莫莱尔先生那儿知道了莫莱尔先生已允许过的诺言，知道登迪斯就要做已故利克勒船长的后继人了。埃德蒙一走进雇主的面前，就把他的未婚妻的手臂递给了莫莱尔先生，后者就带着姑娘踏上了木头楼梯，向摆好酒席的大厅走去。宾客们嘻嘻哈哈地跟在后面，楼梯在拥挤的人群们的脚下吱吱地呻吟着。 爸爸， 梅西迪斯走到桌前面停下来，对爸爸说， 请您坐在我的右手，左手这个位置我要让一位始终像亲兄弟那样照顾我的人坐。 他的这句温柔而又亲密的话像一把匕首似的戳入了夫男的心。夫男的嘴唇苍白了，甚至他的棕色的皮肤之下也可以看到血液突然褪去，像是受了某种意外的压缩，把血液 驱赶回到心脏去了一样。这时，在桌子对面的邓迪斯也同样的在安排着他最尊贵的来宾莫莱尔先生坐在他的右手，邓格拉斯坐在他的左手，其余的人各自找到了他们认为最适当的位置坐下。现在大家就可以开始大嚼那摆满了桌子上的好吃的东西了。哦，新鲜香美的二腊肠，鲜红耀目的带壳龙虾，色彩鲜明的大虾，外面有刺儿，里面细嫩滑口的海胆，还有那位南方吃客所几口赞美，认为比牡蛎更香美可口的蛤蜊。哦，这一切再加上无数从沙滩上投网捕来，被那些可感谢的渔夫称为海果的美味佳肴，都杂陈在这次婚宴席上。真安静啊，新郎的老父亲说，他拿起一杯色泽像黄玉那样晶莹光彩的酒，举到唇边。这杯酒是梅西迪斯亲手递到他的面前的。且看，谁会想到这儿有30来个又说又笑的人呢？啊！唉，卡特罗斯叹息道，一个丈夫是并不永远开心的。邓迪斯说道，哈，是是是，我是太幸福了，所以反而倒乐不起来了。假如你的看法是这个意思，我可敬的朋友，那你是说对了。有的时候啊，欢喜会产生一种奇怪的效果，它似乎会压住我们，几乎像悲哀一样。邓格拉斯向夫人看着，后者那易于激动的天性永远按耐不住，每一个新的感受都明显地表露在他的脸上。他问埃德蒙，嗨，你有什么不快乐？你难道怕有什么祸事降临吗？啊，我敢说，在目前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里面就属你最称心如意了。哼，邓迪斯答道，使我惊奇的就正是这件事。在我看来，幸福似乎不应该这样轻易的到手的。幸福嘛，应该像我们小时候书上所读到的魔宫，有凶猛毒龙守住进口，有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妖魔鬼怪挡住去路，要征服了这一切，胜利才是我们的。是的，我现在真是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发觉这区区不值的我竟然得到了一种分外的光荣，这就是做梅西迪斯的丈夫。 丈夫丈夫，我说还没有呢，我的船长。哎，你试试，再拿出一点丈夫的劲儿出来，瞧会是怎么样啊！啊！ 梅西迪斯的脸上不禁泛起了一股红潮。焦躁不安的夫人略听到了一点声响，就显出很吃惊的样子。他时不时地抹一下在额头上出现的大滴的汗珠，他的汗珠就像一场暴风雨前报信的雨点儿那样粗大。 啊，那倒不必过虑，邻居卡德洛斯，这种小事是不值得和我一搏的。不错，梅西迪斯现在还不能真正算我的妻子。可是他掏出表来看了一下，又说，再过一个半钟头他就是了。 当时每一个人都惊叫了一声，只有老邓迪斯没有叫， 他张开嘴大笑，露出了一排还很完整、美丽而又大又白的牙齿。梅西迪斯微笑了一下，不再羞涩了。夫奶痉挛似的紧握住他的刀柄。哼，一个钟头？邓格拉斯问。他的脸色也苍白起来。哈哈，那怎么会呢，我的朋友？ 是的，我的朋友， 邓迪斯回答。 我在这儿得特别感谢莫莱尔先生。除了我的父亲以外，我的幸福得完全归功于他。凭了他的帮忙，一切困难都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买了结婚预告，在2:30钟的时候，马赛市长就会在维利大酒家等候我们。哦，现在已经是1:01了，所以我说，再过一个半钟头，梅西迪斯会变成邓迪斯夫人，并不算是言之过早。 夫男闭上了眼睛，一种火一样的感觉飘过了他的眉头，他不得不将身体扶在桌子上，以免跌倒。但他虽努力自制，但仍禁不住发出了一声长叹。可是，他的叹息声却被嘈杂的祝贺声所淹没了。 凭良心说，老人大声说，你办得真快。哎，昨天早晨才到这儿，今天3:00就结婚。我这才相信水手是办事的快手。 可是邓格拉斯胆怯地问， 其他那些手续你怎么办呢？ 婚书、文契， 你真是的。 邓迪斯愉快地回答说， 我们的婚书已经写好了，梅西迪斯没有财产，我也同样没有什么，所以你看，我们的婚书花不了多少时间就写成了，而且当然也花不了多少钱了。 这笑话又引起了一阵新的掌声。 哈，那么我们认为这仅仅是订婚的酒，倒变成了真正的结婚酒了吗？ 邓格拉斯问。 哦，不不，邓迪斯回答，别以为我会对你们那样小气的。明天我动身去巴黎，4天去，4天回来，再加上1天的时间交了我的差事，3月初我就可以回来了。第2天我就请大家吃真正的喜酒。 想到又有一顿大餐的机会，宾客们倍增欢乐。老邓迪斯在宴席开始的时候曾嫌太安静了，现在在一片嘈杂喧哗之中，想找一个安静的时间来祝贺新郎新娘的康乐，也甚觉为难了。邓迪斯觉察到他父亲那种亲热的焦急之情，愉快地报以感激的一瞥。梅西迪斯的眼睛时不时的就去望一望摆在房间里的一只钟，他向埃德蒙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席间充满了愉快的无拘无束的空气，这是在社交集会行将终了时常可发现的现象。大家已快乐地摆脱了一切严峻的礼仪的束缚，那些在席间觉得座位不称心的人已经换了位置，找到了合意的邻座。大家都在乱哄哄地谈着，谁也不必劳神去回答某人的问话， 大家都在各说各的。夫男苍白的脸色看来好像已经传染给了登格拉斯，至于夫男本人，他似乎在忍受着死囚的痛苦，他再也坐不住了，所以首先离席，好像要躲开这一片震耳欲聋的声音里所洋溢着的喜气，一言不发地在大厅的另一端踱来踱去。夫男似乎最想躲开登格拉斯，可是登格拉斯偏偏要去找他。卡德罗斯一看见这种情形，也就向房间的那一角走过去了。凭良心讲，卡德罗斯说，由于邓迪斯的友善的款待和他喝下的那些美酒的效力，他脑子里对邓迪斯的好运的嫉妒之感现在已经一扫而光了。哎，凭良心讲，邓迪斯实在是一个呱呱叫的好人，当我看到他坐在那漂亮的太太旁边的时候，一想到你们昨天所计划的那套把戏，真觉得对不起他，不应该那样做。 哦，这事儿反正也成不了， 邓格拉斯回答说，最初我对夫男受到的打击感到有点同情，但当我看到他甚至做着他情敌的伴郎而仍能完全克制住他自己的感情，我就知道这件事就不必再问了。卡德罗斯凝视着夫男，夫男的脸色却苍白的像个鬼。 哈哈，当然喽， 卡德罗斯又接着说， 新娘这样漂亮，这个牺牲可不算小啊。说真话，我那位未来的船长真是一个交好运的家伙。老天爷，我真希望让我换成他。 梅西迪斯用那银铃似的甜蜜的声音问， 我们可以走了吧，两点钟已经过了，你知道我们预定要在一刻钟之内到达威利大酒店的。 是，不错。 邓迪斯一面大声说，一面急切地离席而起， 我们马上就走。 他的话得到了全体宾客的附和，他们一起欢呼着站起身来，开始组成一个行列。在这一瞬间，那密切地注视着夫男的邓格拉斯看见前者像痉挛似的抽搐了一下，踉跄地推到了一个打开着的窗口前面，靠在近边的一只椅子上。同时楼梯上发出一片嘈杂的声音，夹杂着军人整齐的步伐、刀剑的铿锵声和军人佩挂物的撞击声，接着又发出了一片许多声音所造成的嗡嗡声。这片嗡嗡声窒息了喜事的喧哗，房间里立刻代之以一片不安的寂静。嘈杂声是越来越近，房门上发出了三下叩击声，每一个人都带着惊奇的神色面面相觑。 奉法院命， 一个响亮的声音喊道，但房间里谁也没有应声。门开了，一个配着绶带的警官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四个士兵和一个武长。在场人的不安 现在变成了极端的害怕。 敢问贵官突然命驾有何见遇？ 穆莱尔先生对那警官说，他们显然是认识的。 我想一定是为了某种很容易解释的误会吧，啊？穆莱尔先生， 警官回答， 如果是误会的话，很快可以澄清。现在我们只是奉命捕人，虽然我极不愿意执行交给我的任务，但这是必须完成的。在这些人中，哪一位叫埃德蒙·邓迪斯？ 每一只眼睛都转到了青年的身上。那青年虽很不安，但依旧很庄严地挺身而出，用坚定的口吻说， 我就是，请问有何见教？ 世界上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境况与另一种境况相比较，只有那些曾经在大海里抱着木板经受凄风苦雨的人，才能体会到幸福有多么的可贵。尽情地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慧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长篇经典名著《基督山伯爵》，作者大仲马，演播齐克健、邓小欧，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永远，走我未来，恋人不回避。

But now the blood you spill is noble. Blood that will now run through your veins. 警官毫不客气地问道，在这些人中哪一个叫埃德蒙·邓蒂斯？此时每一只眼睛都转到了青年人身上，那青年虽很不安，但依旧很庄严地挺身而出，用坚定的口吻说，我就是，请问有何见教？ 埃德蒙·邓蒂斯，警官回答说，我凭法律的名义逮捕你。 我？埃德蒙应了一声，脸上微微有点变色。 请问为什么？ 这我不知道，但你在第一次审问的时候就可以知晓了。 莫莱尔先生觉得现在抗辩也是无用的，因为此时配了执命受戴的官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冷酷无情的法律化身。但是老邓迪斯却急忙向警官走去，因为有些事情是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的心所无法了解的。他拼命恳请求情，他的恳求和眼泪虽然毫无用处，但他那极度的失望却打动了警官的同情心。 先生，警官说，请你镇定一点儿。你的儿子大概是疏忽了一些海关方面或检疫所方面的条例，极可能在回答几个问题以后就被释放了。 这都是什么意思？ 卡德洛斯横眉怒目地问邓格拉斯。邓格拉斯却装出一副惊讶的神气。 我有什么可告诉你的？我像你一样，对于目前的这件事根本莫名其妙。他们说的话，我一个字都不懂。 卡德洛斯于是四顾寻找着弗南。但此时弗南已经不见了。前一天的情景现在极其清晰地回到了他的脑子中来。他现在目击的这场滔天横祸已经揭去了他昨天酒醉时在记忆上所蒙上的一层薄幕。 哼，他用一种嘶哑的声音向邓格拉斯说，这个我想也是你昨天那套把戏里的一部分吧。假如如此，玩把戏的那个家伙真该死，这个行为太下流了。 废话， 邓格拉斯反驳道， 你明明知道我把那张纸撕得粉碎了。 不，你没有。 卡德洛斯答道， 你只是把他抛在了一边，我看见他被抛在了一个角落里。 住嘴， 你什么都没有看见，你那时已经喝醉了。弗南到哪儿去了？ 卡德洛斯问。我怎么知道？邓格拉斯回答，大概是照料他自己的事情去了吧。 哼，别管他在哪儿，我们且去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我们那位可怜的朋友。 在他们谈话的时候，邓迪斯和他的朋友们一一握手，然后走到那官员的身边说， 诸位请放心，我去解释一些小误会，我想大概还不至于要入狱吧。 哼哼，一定 邓格拉斯接着说，他现在已经走到了大家的面前。哈，我相信只不过是一点小小的误会而已。邓迪斯夹在警官和士兵的中间走下楼去，门口有一辆马车在等候着他们。邓迪斯钻进了车里，接着进去了两个士兵和那警官，马车就向马赛那方向驶去。 再见，再见，再见，我最亲爱的埃德蒙。 梅西迪斯在走廊上向邓迪斯伸出手臂大喊着。囚徒听到那最后的一声呼喊，像是他未婚妻粉碎的芳心里发出了一阵呜咽。他从车厢里伸出头来喊道，再见，梅西迪斯。于是马车就转过圣尼古拉堡的一个拐角不见了。 好了，你们大家伙都在这儿等着我， 莫莱尔先生喊道， 我马上找一辆马车赶到马赛去，打听到消息后就回来告诉你们。对了对了，许多声音异口同声地喊道，快去，去吧，去吧，先生，赶快回来。 莫莱尔先生离开以后，那些留下来的人都惊呆了。老爹和梅西迪斯各自怀着他们的忧愁木然呆立，但最后这两个在同一打击下的可怜的牺牲者终于抬起他们的双眼，百感交集地冲入对方的怀抱里。这个时候夫南又出现了，他用一只颤抖的手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急急地吞了下去，然后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梅西迪斯这时已从老人的怀抱里半昏迷地倒在了一张椅子上，夫南的座位就在他的旁边。夫南本能地把他的椅子往后拖了一点儿。 是的， 卡德洛斯低声对邓格拉斯说，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夫南。我倒不认为如此，哼，那他太愚蠢了，绝想不出这样一个计谋。哼，我只希望那个造孽的人自作自受。 你怎么不说出那个出谋划策的人？ 卡德洛斯说，哼，当然了，一个人随便讲的话可不能全都叫他负责呀。 哼，随便讲话的就得首先负责。 这时关于被捕这件事，大家都在用各种不同的方式讨论着。邓格拉斯，其中有一个人问， 你对于这件事有什么想法？ 啊，我想可能是邓迪斯在船上被搜出了某种在这儿认为是违禁品的小东西吧。 哎，那假如他这样做了，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邓格拉斯，谁是船上的押运员呢？啊， 哈，我只知道我所负责的是船上所装的货物。我知道船上装着棉花是从亚历山大港潘斯德利先生的货仓和士麦拿潘斯考先生的货仓里装上船的。我所必须知道的不过就这些，至于别的东西我本来不必过问的。 啊，现在我想起来了。 那可怜的老爹说， 我的孩子昨天告诉我，说他有一小盒咖啡和一点烟草带给我。 你看，是不是？ 嗯？现在把祸根找出来了吧？啊？一定是海关官员当我不在的时候去搜船，发现了可怜的登迪斯所藏着的宝贝了。 但梅西迪斯却并不相信他爱人被捕的这种解释，他那一直努力克制着的哀愁现在猛烈地爆发成歇斯底里的呜咽。 啊，来来，宽心一点，我可怜的孩子，事情还有希望的。 对对，有希望。有希夫嫩想说，但他的话哽住了，他的嘴唇在动，但却没有发出声来。 好消息，好消息！ 站在走廊上的人中有一个人喊道，莫莱尔先生回来了， 他一定会告诉我们，说我们那位朋友已经释放了。 梅西迪斯和老人冲出去迎接船主，在门口碰到了船主。莫莱尔先生的脸色非常苍白。 消息怎么样？消息怎么样？怎么样啊，先生？ 大家异口同声地问着。诸位，莫莱尔先生发愁地摇了摇头回答，事情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 先生，他是无罪的呀。 梅西迪斯抽泣地说， 那我相信。 莫莱尔先生回答说，可是他依旧被控为 什么罪名？ 老邓迪斯问。控他是一个拿破仑党的专使。我的读者们一定能够记得，当我们这个故事发生的那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罪名是多么的可怕呀。梅迪西斯苍白的嘴唇里发出了一声绝望的喊叫，而心碎的父亲则气息奄奄地倒在了一张椅子上。 邓格拉斯， 卡德洛斯低声说， 你骗了我，昨天晚上你说的那个把戏可真的玩出来了。嗯，我知道了，但我不忍心看到一个可怜的老头子和一个无辜的姑娘被你弄得活活的憋死。我决定要把这一切都告诉他们。别作声，你这傻瓜。 邓格拉斯抓住了卡德罗斯的手臂狠狠地说， 不然的话我不会负责你自身的安全的。谁能说邓迪斯究竟无罪还是有罪呢？嗯，船的确靠过厄尔巴岛，他曾经离船在岛上过了一整天。现在，假如在他的身上找到有关的信札或者其他的文件，那凡是帮他说话的人，都要算作他的从犯。板栗， 凭着天生见风使舵的自私心，卡德罗斯立刻觉察到这一番话的分量。 他用充满恐惧和忧虑的眼睛望着邓格拉斯，然后连忙采取进一步退两步的态度。那么我们等着瞧吧，他轻声地说。当然了，邓格拉斯回答，我们等着瞧吧。假如他是无辜的，当然就会释放，假如他的确有罪，那么也犯不上为他的阴谋受连累。那么我们走吧，我可不能在这儿再待下去了。非常赞成，邓格拉斯回答。他能找到一个一同退场的同伴，真是太高兴了。我们别管这件事，其余那些人走不走，可就随他们的便了。他们离开以后，夫人拉住梅西迪斯的手，领着他回加泰兰村去。他现在又成了那位青年姑娘的保护人了，而邓迪斯的一些朋友则护送那心碎的父亲回家去了。埃德蒙被控为拿破仑党专使而被捕的消息在城里可流传得并不慢。我说，你能不能相信这种事情，我亲爱的邓格拉斯？穆莱尔先生问。他在回城来打听邓迪斯的新消息的途中，追上了他的押运员和卡德罗斯。你能不能相信这种事情是可能的？啊，您知道，我已经告诉过您了。邓格拉斯回答说，我认为他在厄尔巴岛下锚这件事情是非常可疑的。你这种怀疑，除了对我以外，有没有对其他任何人提起过？哦，当然没有，邓格拉斯回答，然后又低声耳语道，先生，您知道，因为领书波利卡·莫雷尔先生曾在先朝当过官，而且关于这件事情又不怎么隐晦，所以您也蒙着很大的嫌疑，人家以为您也不满于拿破仑的被废。假如我向人透露我心中的怀疑，我得顾忌会伤害到埃德蒙和您呢。我很明白，像我这样做下属的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就必须先通知船主。啊，有许多事情，他实在应该极小心地掩饰，不能让其他那些人知道的。很好，邓格拉斯，很好。莫莱尔先生答道，你是一条好汉子。本来假如可怜的埃德蒙做了埃及王号的船长，我也已经为你打算过了。哦，怎么样啊，先生？我事前曾问过邓迪斯，问他对你的意见如何，是否不大愿意让你继续任职，因为我已经看出来了，你们之间的关系相当冷淡。哦，那他怎么回答？他觉得你是有可抱怨之处，至于为了哪一件事，他可没有明说，但他说不论是谁，只要能得到船主的信任，他必定予以尊敬。哼，伪君子，